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滨海边疆区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先进革命思想和业绩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近日举行。